Hello，各位好，欢迎来到韭菜棚。为什么叫韭菜棚呢？其实是因为这个频道成立的宗旨啊，其实是各位是韭菜嘛，我会来听的啦。当然，高手的话，大韭菜，有 这韭菜肯定是要割的啦，没有人不会割韭菜的啦。就算你是巴菲特，你也会被割啊。对，但是呢，韭菜棚的目的就是在各位长成肥美。长高又壮又高的韭菜之前呢，能够为各位守护一段时间啦，这就是这个频道成立的目的。那我为什么会成立这个频道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个理专的朋友，最近跟小弟本人目前啊是在一家金融机构上班，对，所以对金融产品还算了解吧，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我身为一个理专的朋友，他推荐给我，他说：“哎，你有没有听过古癌？”我说：“古癌是什么？”好啊，要不然我去听一下。那我听完以后呢，我感触很多，而且古癌真的蛮厉害的，他讲的蛮多观念都是大部分是正确的。不管是你看书也好啊，你看，你去查财经的频道也好，或者是你自己操盘很久也好，他讲的观念有些，大部分啦，不是有些，都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我会今天想要做这个频道呢？不是想跟他竞争啊，我只是认为说，毕竟我算是资金很小的人，你懂？我从大三开始投资，我这里先讲一段我投资的经验好了，不然大家听得不飒飒。我还记得啊，我幼稚园就会看股票了，幼稚园哦，就大家打开那个电视，你知道以前那个国小的电视不是超级大的吗？一个 TV 这样子，对，就是方形的。这可能要有一点年纪了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好，以前的电视很大啊，我很喜欢看。那我看了，为什么我会去看股票台？不是我是巴菲特，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妈是国小老师，所以我看哪台她都会骂我，她就说又在看电视，又在看电视，又在看电视。然后有一次我就随便乱切啊。然后国小的频道是有股票台的哦，国小的电视频道是有股票台，然后就切一切切一切，哇靠，股票台这什么鬼东西？哇，老师在那边讲，哇，那时候就有老师了，其实差不多啊，这个行业差不多。老师在那边讲，哇，什么出国旅行全包，什么阿姨打电话来感谢我，我想说这到底什么东西？这到底什么频道？阿姨会感谢你？哇塞，我妈怎么从来没感谢过任何人？诶，这样讲好像对不起我妈，没关系，我妈应该不听 podcast。好，然后呢，我就转到那个频道，那很好奇嘛，小孩子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然后我就看。诶，突然有一个老师，我妈的同事啊，也是国小老师，他经过，他说：“哇塞，小弟弟，你会看股票频道哦？”诶，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概念，哎呦。大人好像对股票是存有一定的敬畏之心的，好像我看这个东西很屌，很了不起啊。那我现在就知道了哦，我看这个频道，只要有大人看到我在看这个频道，我就跟天才一样啊。所以呢，我开始投资啊，其实有这个股票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因为国小的时候，我看股票频道是会被老师赞美的，所以我就爱看股票频道。那看着看着呢，我自己。竟然也会去看说这个股票老师到底讲的好不好，或者是这只股票到底是真的像老师讲的这样这么准吗？这还蛮有趣的哦。从小被赞美，就是所以你说人的兴趣真的是定好的吗？其实我觉得未必耶，真的未必。有时候可能就是，假如说你没打过篮球好了，你可能很适合打篮球，你都不知道。没有人跟你讲你适合打篮球，那你也是体育课玩一玩，就这样，然后你就该工作该工作，然后该上班去上班。可是如果万一你在你国小的时候有一个女生你喜欢的女生，你在摸到篮球的时候投进一颗球的时候，然后那个女生说：“哇天啊，你好帅哦，哇你的手感，投篮手感好棒哦，什么之类的，随便了，就是你有兴趣了，哇你专心了，搞不好你就是一个国手了。”好吧，扯远了，扯远了，扯回来。OK，那我国小开始会看股票频道嘛，有一个初步的概念。那我最记忆最深刻的是，2008年的时候金融海啸。那金融海啸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惨嘛。我记得我爸那时候回来，那个回来真的很难过啊。我还记得我爸那时候脸，相信各位应该都有稍微有一点印象。那2008年那个真的跌得很凶啊，尤其是。 快到2009年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真的跌很凶。就你知道我跟我爸说什么吗？我那时候觉得超白目的，而且这件事我爸应该忘记了。我那时候竟然跟我爸说：“爸，你可以给我100万吗？”欸，100万欸，那个年代的100万欸，2009年的100万是什么概念？那时候我记得买一套透天厝也就400万吧。对，我那时候跟我爸说：“爸，你可以给我100万吗？”那我爸那时候可能就当小孩子的玩笑吧，我爸就问我说：“啊，你要干嘛？”对，我爸很难过，我就说：“你要干嘛？”我说：“我想买洛克希德马丁的股票。”洛克希德马丁，洛克希德马丁是什么？制药公司吗？不是，洛克希德马丁不是制药公司。大家有没有看过钢铁人？钢铁人的公司上面不是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其实钢铁人公司的原型啊，不管是标志也好，或者是他的那个 logo 啊，就是电影里面的 logo， 其实就是参考洛克希德马丁的。那洛克希德马丁就是目前啊全球最大的军火公司。那我为什么那时候在2009年的时候这么豪气的跟我爸说我想要洛克希德马丁买洛克希德马丁的股公司的股票？因为很简单，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去学小提琴。那我小提琴老师呢，他非常喜欢军事。那我也当然啊，小男生都很喜欢军事嘛。那每次我拉小提琴拉得好，他就会送我几本那个军事杂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尖端科技吧，现在改名了，对，反正就是军事杂志啦。那我就会看那里面呢，因为毕竟老师送你，他大概不会送你最新的，他都送他很久以前看过的。所以我是从大概我1996年就讲你自己年纪不好，我对，好，我大概是从1996年开始看的，就是老师送我的他旧的杂志，就是十几年前的杂志，可是我看得很开心啊，而且我老师保养的非常好，还会画红线哦，超酷的。那我就看这些杂志。我从F35 各位知道吗？就台湾最近一直吵着要买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买不到啦，不可能人家卖你啊，你研发费根本没付，人家卖你，人家做慈善的、喔。瓷器，不是这样。那我一直讲那、欸、我以后一定要把这个缺点改掉。好，我们言归正传。洛克希德马丁他这家大型的军火公司啊，他那时候因为整本杂志都有在从最初的 F35 这个计划案开始，这个计划案他就是要替代掉所有美军，几乎所有美军的战机的轻型战机，不是重型的，轻型的像 F16 啊，甚至 A10 就要用一款全能型飞机把它代替。所以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方案，以一个军火工业来讲，就是我想要把我现在盟军所有的飞机换成这款飞机。这个历程啊，在那个军事杂志上面追踪的很细致。那包括他的竞争对手，像是波音公司，大家知道波音公司吗？最近股票也跌得很惨。那疫苗出来了，应该涨得不错。OK， 我这个也提早布局啊，感谢波音，赞叹波音啊！我波音大概让我赚了，应该有60几%吧。对吧、啊？我还买了一家啊，算了，我先把故事讲完哦。我常离题耶。好，那波音公司呢？波音公司也是很大家的军火公司。那整本杂志就有在讲他们的竞争过程，他们竞争过程非常非常有趣啊。其实波音造的飞机不比洛克希德马丁差，事实来讲也是不比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差。但为什么最后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赢了呢？有很多原因啦。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多人都会说，因为洛克希德马丁造的飞机比较帅，真的比较帅。波音造的飞机还真的蛮丑的。那美军嘛，你看美国大兵、美国军人的制服、美式的装备就是帅，所以呢美国空军也是帅。你知道美国空军有多嚣张吗？之前打越战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什么轰炸机啊，你知道轰炸机吗？轰炸机其实很猛在越战的时候很猛比战斗机有用啊，真的比战斗机有用。美国空军为了帅，因为轰炸机不帅嘛，现在拒绝让轰炸机停他们的机场，所以你就知道美国空军对帅这个字的坚持。所以呢，如果各位不小心听到我这档节目了，然后各位刚好是对自己外貌很坚持的人，不错，请继续保持，你是美国空军。好像你是美国空军，这也不是赞美人，就是你很棒啦，对啦，你很坚持一件事，美国空军也很坚持。所以那时候总而言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赢了。 那赢下这个合约以后呢，不管是因为他的外表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黑科技也好啊，当然啦，如果我们这个频道是要讲钱的话，还是要讲，就是那时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如果这个方案没有赢下来的话，以后他可能就要收掉了，他的战斗机部门可能就要收掉了，因为这个计划案他花太多钱了，那他很多产品也快要不行了，所以他一定要赢下这个计划案。那波音呢，如果没赢下这个计划案，他还有很多其他飞机可以造，比如说民用客机啦，比如说其他领域的飞机，所以美国政府势必，以我们站在金钱观的角度看事情的话，美国政府势必会把这个单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好，那军事杂志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诶，各位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哪吗？对，那我就知道洛克希德马丁赢下这个史上最大合约，所以他那时候跌到，我记得我那时候想跟我爸借100万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跌到69块啊，69块，我也不懂69块美金是什么概念，国小。欸，国中嘛，欸，国中懂了，国中懂69块美金大概什么概念，我只是不懂100万可以买多少，对，我以为就是一张嘛，我也不懂，一张好像1000股，我也有查，但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我根本不害怕它掉到69块啊，因为我的军事杂志已经清楚告诉我它已经上史上最大的军事合约了，所以我就跟我爸讲，爸，借我100万吧，拜托，我求你了，你让我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吧，你觉得他会理我吗？我爸把我当白痴，你知道吗？根本不理我，就是不理我啊啊！现在股价多少？ 我看一下， 368，368。所以我那时候如果100万进去，我现在好都不卖好了。嗯，大概可以3-4年不工作了，3-4年不工作。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各位啦。好，然后那这笔交易就结束了嘛？这就是我算是人生中前期的。没有投资成，但是有这个股票这个投资的概念。那我真的靠自己的资金，大概是大三的时候开始有在打工。那打工，我的老板，前老板是个有钱人。那有钱人就是很多投资嘛。那我花得很凶啦，我真的花得很凶。我那时候领到薪水，因为他给我的薪水也不错。学生打工哦。虽然时薪很就是工时很长啊，但是大概都有3-4万这样子，很认真很认真打工啊，他也很敢给，大概都有3-4万，但我都一直花哦，学生嘛哪懂啊，3-4万很多欸，大学生很猛欸，我一直花一直花一直花，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老板说，你这些钱存起来吧，我看你都没存到钱，在我这边上班那么久了，竟然没存到钱，很好笑，你学生欸，我说好啊，那我把它存起来，那我就把它存起来，最后一个月的薪水我还记得，我把它存起来。那存起来完呢以后呢，因为我还是蛮常跟我老板吃饭的，就是前老板吃饭。那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去投资一档股票。那我当然就我也不懂那什么概念啊，我想说你要投资多少，然后我老板说他要投资300万。那我说你可以顺便帮我买吗？我没有证券户哦，我没有开一个证券户，我就说你可以帮我买吗？我老板说可以。那买了，那当然后续就行情就不错嘛，大概涨了大概快一倍吧。所以我就5万变10万 ,OK, 这就是我的本金。那我就老板帮我卖掉这样，然后卖掉，然后老板也就转10万块给我这样。就勾起了我对股票的重新的一个兴趣吧，想起自己当初我是国中13岁的时候跟我爸讲说我要买洛克希德马丁。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了，所以我就重新燃起热情。要不然这件事早就被忘记了，高中那么忙不要闹了，如果有高中生跟你讲说他每天在看股票，这高中生有病吧。好，然后我就重燃热情了，那就10万块，然后就开始投资。那心路历程其实也是一样啦，刚开始吃了很多很多的亏。对。你不要认为股票市场真的很好赚钱，这也是我录这个节目跟大家讲的原因啦。我们叫韭菜棚嘛，对不对？希望大家少受点伤。但我觉得现在市场的气氛，大家觉得股市很好赚，我真的觉得我不管是看社团，或者是跟我一起研究股票的一些朋友，财经朋友，或者是 理专啊，或者是我们，毕竟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行业内的人啦。我觉得现在市场的情绪有点太高涨了，各位，真金白银的世界，就算你是几百亿、几千亿美金的厉害的角色，拜托，你也是韭菜好不好？你也是一定会被收割的，只是谁收割你，什么时候收割你而已。这是个很恐怖的事情哦，所以各位，我觉得我就在这里还是讲一下啦。那为什么一定要投资呢？好，那我这样子10万块投资啊，投资，投资，投资，投资，还不错啦。就是书看了很多本，然后每个交易方法都有试过。时间大概这10万块现在大概七十几万啦，70-80万有。嗯，分别通，我现在全的总仓是全部在美股了。嗯，美股比较可能涨跌幅比较凶吧，我比较喜欢。所以各位，投资这件事情呢，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它可以给你一个新的观点。那这些你有了投资的新的观点以后，你的视野就开阔了。嗯，我倒觉得赚不赚钱也是重要啦，但是不是？假如说你是一个大学生好了，假如说你是一个大学生，或者是假如说你是一个小资族好了，小资族，嗯，好，或者是你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你今天想做投资这件事情，你有这个想法，你就赢了很多人。很多人一听到投资，哇靠，骗钱啦！我钱他妈存银行，我买地，诶，买地其实蛮赚，买地也是这种东西。很多人其实很厌倦投资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就很奇怪，你越讨厌投资，你就越容易被骗，这是真的。你常常看到很多那种大学教授啊、医生啊，然后被那种蠢到爆的诈骗集团骗个几百万、几千万。为什么？我跟你讲，他们也是没平常没来投资的了。嗯，这就是这个概念。嗯，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哪？哇，录这个 podcast，我常常脑袋我会之后写个稿好，写个稿，各位听得可能比较顺。对，好，讲回来，为什么要投资这件事情？那你各位可能问我10万到70几万、80万，我们算80万好了，10万到80万，哇，8倍，对，是8倍，花多久？花2年的时间，你说好赚吗？其实蛮难赚的，真的蛮难赚的。就是各位啊，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就听听节目、看看书，那操作操作，你就致富的话。我劝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嗯，其实工作，你的专业技能才是你真的生财的方法。比如说，嗯，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适啊？你们说，古癌投资很厉害，是他蛮厉害的，但是我不觉得他有到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的职业操盘手，或者是。其他专业投资人也好，就是有自己系统理论的投资人啊，我觉得他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你说真的说投资那么好赚吗？嗯，我觉得未必啦，真的未必。嗯，好，那我们说回来，为什么要投资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啊，你有这个概念，你有这个投资的概念，你就赢了很多人了，你知道吗？真的赢了很多人了。你们而且看很多事情都会觉得很美好。你人生中就有这个转机了啊，讲难听一点，比如说我如果没有国小看电视，然后被赞美，知道股票这个概念的话，我13年看到我爸快哭死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我太小。如果现在，就比如说这次股灾，我就有赚到一笔大的，嗯，对，有，当然了，各位，我说的77万啊，我说的77万是就是10万变到77万，那这一波股灾我又 因为毕竟出社会了嘛，我又再投钱进去，那个仓位现在就是我遇到这波股灾的仓位，目前为止是大概150几%，对，150几%，对啊，我买到400块的特斯拉，然后买到13块的蔚来，嗯，就是还不错吧，就是可以啊，还可以，嗯，那我我接下来可能会好啊，我不知道这个品，我抢自己的绩效，自己会害羞，你知道吗？好，投资，因为投资你会有新的视野。讲简单一点，就是你投资你会有新的视野。像股灾的时候，如果第一次股灾，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知道我看军事杂志看了那么久，我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已经签下史上最大合约了，他才跌到69块美金了，你还不买？你还不买？你懂意思吗？我就不懂其他的啊！我那时候我13岁，我懂什么啊？我懂什么？什么石油？什么什么什么黄金股票？什么什么指数哦？我不懂，但我懂有一家军火公司签了史上最大的合约，不买爆吗？对吧？啊，我还看了一部电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一个叫《想飞的钢琴少年》，很好看的一部电影，推荐各位去看。那里面呢，就是也是一样，小男主的爸爸，我记得他好像是做那个耳朵助听器的，就是不是听障嘛，或者是你耳朵有些受损，就要带那个助听器。那他爸爸的公司是做那个的，那外界都认为他爸公司非常非常的赚，那他爸也是做到好像副执行长或什么，就做到一个还不错高阶的位置。结果他爸愁眉苦脸的回来说，他们公司其实业绩很烂，就要裁员了。其实不像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小男主就听到这个讯息，那他爸是愁眉苦脸回来跟小男主说这个讯息的。小男主就知道，哇，我爸公司股票会大跌，他就有这个概念。那他有这个概念以后呢？他为了要挽救他的家庭，挽救他爸的工作，他跟他爷爷说：“爷爷，你把你的退休金给我吧，我要放空我爸的股票。”欸，这个概念很厉害，一个当然了他在电影里面是天才，但这个概念非常非常好。这也是我之前跟各位讲的，如果各位现在就开始投资，真的啦，不建议你真的把一天中像我们这种在金融业行业的一天中有60-70%都在看报告，都在研究，都在投资。你不要，你只要懂投资就好。你懂什么是放空，你懂什么是买股票，你懂那个概念。然后你当然可以也买一些啊，或者是你买一些，比如说长线看好的高通啊，随便啊 ，FB 啊，随便，就是 OK 年获利20-30%。但是绝对不要啊，买空卖空，买空卖空，买空卖空。你要有那个概念。然后你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培养你的资产，让你的资产一直膨胀，让你手边可以动用的钱越来越多。我跟你讲，你人生中有很多次机会，5-6次甚至10次重大的机会，你是可以 all in 的。真的，你是可以 all in 的，不用分批买了啦，各位。当然分批买很重要，但是如果各位真的去操盘了，各位真的是去实务操作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欸，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残酷，就是股票市场不好赚，除非你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它。嗯，所以我开这个频道也是给大家另外一种反着讲的吧，因为所有股票老师都会跟你讲，所有专业的书都会跟你讲，哦，要分批买啊，对不对？留着子弹打啊。但各位，你们是专业投资人吗？你们不是。那你们进股市想不想暴赚？想啊，谁不想啊？相信我，你只要现在学好投资，有那个概念，等到有一天，或者是你一定会有暴赚的机会。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各位讲，各位一定要开始接触了解投资，那并且呢是真的真金白银继续稍微操作一下啦， 我只能说稍微操作一下，我不会，真的很建议各位说，大胆的去投资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职业的投资人，不可能，因为投资有点反人类吧，反人类啊。我接下来会慢慢讲啦，我有很多话题想跟各位说。那对，也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建议啦，就只是跟各位聊而已。那还蛮感谢我那个理专朋友推荐我股癌的节目的，听了觉得哇，真的懂很多，那我自己也受教很多。不过我会讲的比他可能比古埃的干话在也不是干话啦，这样说前辈好不好意思、喔、我会讲的大概实务上啦，各位可以去真的去体验我讲的实务上的操作。但大家刚才故事讲一点啦，干话讲一点啦，但实务上的操作我希望我能给各位不同的方向。这就是我想跟各位讲的。好，就这样咯，拜拜，下次见。